过哪里的哪里，不知呀不知山几时入的云，不知呀不知水如何枯干，不知呀不知鸟儿已成了树，不知呀你 长的字句描述的那一

不得已停不下，还没说完的话就算了吧。总有些遗憾要学会放下，前路不是太重的行囊，和过去和解吧。回想永远不变的时光，一如既往，哪怕从此离开了家乡。 一夜冬雪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一顾。 说他为一个人等待， 花瓣片片落，怕春花落尽成秋色，无边细雨亲吻我。 是窗外雨声声，

啊，归去沙子儿花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？ 座不灭的城市，走过了多少地方，几座城，没有你的地方都大雪纷飞。 是片刻，也留恋着片刻的永恒。任你去山高水远，你永远在我的心间。 终于没守住寂寞，悄悄开了锁，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街头的冰河，梨花开，燕归来。可是你却守护一个秘密，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。